观众好，欢迎收睇《学人沙龙》。咁今晚我嘅题目咧就系酒色财气画中寻。咁啊，酒色财气呢啲嘅话题咧，都的确系好适合我哋啲晚间节目咧，俾我哋做一个就是 night talk 咋。咁啊，同我哋一齐讲嘅咧，因为同啲画作有啲关系啦。咁所以咧，继续咧要揾阿 Stan 啦、芳芳啦，咁啊同埋家齐一齐去讲呢个话题。咁啊，酒色财气系咪开正你嗰饭啊，家齐？ 一般啦，系咁我哋就系想讲咧，古人嘅生活咧，应该都系多姿多彩嘅。咁但系我哋可能平时睇文献睇得多咧，大部分嘅记载咧都系会讲到一啲好正经嘅嘢啦，或者可能文献都系以士大夫啊，或者再高阶层嘅官僚啊、帝王将相为主，咁好少会讲到寻常百姓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图像嘅资料，特别系啲画作咧，好多时候咧，佢哋会展示咧百姓嘅生活，咁就比可能好多文字嘅记载咧，系更加有一啲新嘅角度啦，让我哋了解过去嘅。 系，同一时间咧，我哋话平时睇文字嘅时候咧，有枯燥啦，咁啊讲到咩十万斤啊、八万两啊、几多个帐篷啊、几多黄金咁，咁啊写就容易啊，好多时都好夸张。咁但系咧，难得咧就有啲图像嘅话咧，虽然图像呢个艺术加工，但系多多少少咧都有七八分嘅。 我哋传统讲法就系要左图右市嘛， 冇错，咁啊有啲真实感，咁啲真实感同埋有啲确凿嘅证据咧，就俾人睇到，哇，譬如宋朝有几繁华，明清嘅时候有几繁华，都市文化系点咧？可能有画像证明咧，就一图胜千言，好唔好？ 系啊，其实咧，因为图像咧，我觉得都系真系好重要，因为我哋平时咧睇文字真系。文字就是黑白啦，我哋如果讲色彩嚟讲，咁但系图像咧，其实佢都可以好颜色好缤纷啦，亦都可以黑白啦、版画或者系绘画啊咁，所以其实系有唔同嘅呈现嘅面貌嘅。 所以我又觉得咧，即系《清明上河图》呢、這个叫做呢个 format 啦，其实喺唔同嘅朝代，喺宋代画完之后咧，其实已经喺不断喺唔同嘅朝代咧，重新由唔同嘅人去模仿佢去。再畫過啦，一路去到明朝啦、清朝啦都有啦，甚至乎再衍生咗其實一個新嘅題材咧，就係、畫一啲用長卷嘅方法嚟到畫呢啲嘅城市嘅繁華景象嘅，即係譬如去到清朝嘅時候乾隆年間啦，亦都有出現過譬如一幅叫做《盛世之生圖》，或者係係講緊一個蘇州嘅繁華嘅，咁譬如。好似嗱，我又特別帶咗出嚟啦。今日講盛世啊嘛，咁呢一個嚇盛世之身圖嚇，或者另外亦都叫做姑蘇繁華圖。咁全長就12米幾，咁我嘗試一路拉出嚟啦。不過因為12米幾冇辦法啦，我都頂多都係拉到咁長嘅啫。咁呢一個其實就係睇到。喺用呢一個畫面啦，用呢一個嘅畫畫嘅方法嚟到去描繪城市嘅繁華景象咧，遠遠係比起用文字，譬如之前有呢一個東京夢華錄咁樣用文字嚟講，相對嚟講咧，呢啲咁嘅用圖畫嚟到去表達咧。是容易令人哋去想象到嗰個時代嘅景物啦，即係好似我最中意睇電影嗰啲咁嘅情況咯。 咁譬如我哋話即係呢啲咁嘅繁華景象或者繁華本身啦，即係我嘅理解上面咧，其實都有時代嘅變化同埋屬於時代嘅限制。咁譬如我哋之前一直講咪長安唐嘅長安嘅繁華啦，咁啊一直都講好犀利啊，100萬人口啊，國際都市啊，即係不得了。咁但係其實唐朝嘅繁華係有限制，咁第一就係佢嘅長安都城嘅里坊制，咁佢限制住人口冇量嘅自然流動，咁同埋第二樣佢實際上係實施宵禁嘅，咁一定嘅宗數之後，其實根本就不能夠出去活動， 唔可以行街咯。 係啦，咁其實你諗下，即係沒有 light talk， 沒有夜生活，又何來算得上繁華咧？係嘛？咁所以我哋話喺我見到嘅即係不得了嘅、不可思議嘅、勁到不得了嘅繁華，可能就喺宋朝嘅開封啦，或者係江南嘅臨安啦嘅時候開始，哇！真係有啲同之前完全唔同嘅繁華。咁啊，依個都係我覺得，即係真正繁華起點，可能都係同宋朝起越嚟越犀利。 我兩點想講一講啊。首先頭先阿 Stan 咧，俾我哋睇嗰啲唔同時代嘅，除咗《清明上河圖》之外，仲有清朝嗰啲姑蘇繁華圖啦。咁呢類嘅圖像咧，其實 實我諗佢嘅預期讀者通常都係皇帝啦，或者係可能喺宮廷裏面生活嘅人啦。咁對於佢哋嚟講，呢啲咁嘅圖像咧非常之重要，因為作為皇帝，除非你真係靜雞雞未復出巡嘅啫，咁否則咧有機會離開個深宮嘅情況咧。嗱，如果你唔係打天下嗰啲開國皇帝，咁大部分時間你都可能係即係住喺深宮，咁你冇乜機會去出去睇究竟個世界係點啊，或者係可能啲淨係喺首都周圍啲人嘅生活究竟係點樣啊？喺工場裏面咁安全嘅咁隔離嘅地方，咁呢個會係一個可能好無知嘅。咁有需要咧，就係有呢啲咁嘅圖像咧，可能提供百姓嗰啲生活細節啊，點樣為之好嘅生活啊，或者可能喺當中可能去話俾皇帝聽啊，咁尋常人家咧就會有呢啲咁嘅關注，有啲咁嘅需要等等。咁呢個咧，即係所以我都睇佢預期讀者咧都有好有意思嘅，就係佢應該係記錄一啲咧讓皇帝可以增廣見聞嘅一啲內容喺度。咁呢個此其一啦。跟住阿卓然頭先提到咧，講個即係方士制啦。咁因為即係長安城，我哋知道佢分咗做百幾個方，咁然後有東西市啊咁樣。咁啊，皇宮啊，同埋啲方啊、市啊，全部都有牆圍住嘅。咁啊，牆與牆之間就有啲街道啦。咁但係頭先都提到，大部分時間咧，嗰啲街道咧，你都喺日頭可以行，但夜晚咧就係宵禁嘅，因為咗保安嘅原因。咁啊，未必完全冇夜生活嘅。咁喺嗰啲方或者市裏邊，市應該通常都要撤離噶啦，咁但系你去到唔同嘅坊裏邊咧，都仲可以飲下茶，食個包。唐朝有得飲茶噶嚇，咁啊夜晚唔知飲完之後會唔會瞓唔著啦嚇。嗰啲茶同我哋今日有啲唔同嘅，咁啊但係即係喺嗰啲坊市裏邊都有一定嘅生活嘅，咁但係會唔會好似宋朝咁樣真係可以夜笙歌咧？咁我即係頭先阿卓然都講得好啱，咁啊宋朝喺唐宋之間嗰個變化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中國人都市生活裏邊一個可以話是爆炸性的質的轉變的一個時代。 是啊，正話都提到即係夜晚啊，即譬如我哋《清明上河圖》都會上一星其實都有少少提到，就係、是、睇到就係、是、譬如有即係燈啊，即係有燈籠啊、點燈嘅一個行為。咁其實你諗下點燈本身咧，嗱喺外國度都幾奢侈嘅。 嗯， 即係你諗下，即係照亮黑夜喺條街外邊喎。即係如果我哋以前即係我細個睇即係鑿壁偷光嘅故事，即係點燈本身都係好奢侈嘅，唔係個個都能夠做到嘅行為，因為你要喺夜晚做啲嘢。咁你喺街度點燈，深烤都有我哋用啲叫公共服務啦，或者係雖然可能係私人去做，都係有利可圖先會去做。咁即係代表住成個夜生活在夜晚晚间是运转，但是当然要即落个注脚，就是不一定是每一晚都是这样，而是某些可能大事大节，某些重要的日子就会有，譬如辛弃疾是吧，我们说写这个就是懒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面就是一夜鱼龙舞，就是说其实当日是表演啊，好開心，咁就會大量咁點燈籠啊。咁譬如蘇東坡都有講到，即係佢哋中意玩呢啲咪燈籠啊嘅一啲嘅行為。咁所以都代表住當時個時代上面對於夜晚係一個新嘅睇法。 嗯， 所以咧一個嘅你提到咧宋朝嗰個爆炸性嘅，其實咧一般人我哋而家覺得街道可能好正常，就係好多鋪頭噶嘛，係咪啊？燈火通明，尤其是我哋住喺香港咧，當然。但是其實是宋朝之前的譬如五代或者唐朝呢，或者去到唐朝的初年，其實那個禮方制因為是很嚴謹的嘛，其實就要去到唐末呢才開始有少少的開放性，跟住慢慢逐步其實這個政府對於街道那個控制，原本禮方制全部困住曬在那個方格裏面，而街道其實全部都是一些牆壁嚟嘅，或者只會有每個禮坊嘅一兩個嘅門口，咁基本上係唔會見到我哋而家喺香港去到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呢啲燈火通明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去到宋朝咧，就正式真真正正嘅開放曬成個城市嘅街道，所以亦都咁啱就係《清明上河圖》描繪嘅嗰個街道咧，就最適合啦。如果唔係，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只是好像唐朝的李方制那些那只得兩縫牆去圍住街道的，根本上是沒有東西看的，是不是？ 我很認同，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開放的街道是對這個 都市嘅繁華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根據咧有一個文獻記載咧，就話即係宋代啦，其實有19個商啊，90多個坊啊。咁甚至乎咧，其實嗰啲小販啊、商販啊，其實佢哋會佔街添啊，即係擺檔啊咁。咁所以我哋見到咧，成個嘅即係商業嘅行為咧，係非常之即係非常之暢旺啦。咁我頭先都聽嘉齊講話嗰個受眾嘅問題，我都想講一講就係、如果我哋講即係呢個書本啦，譬如話我哋睇呢個《東京夢華錄》，可能佢有好多本嘅喎。咁每個人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讀書識字，咁啲文人其實就會睇到呢方面嘅資訊啦。咁有好多本即係印刷本嘅《東京夢華錄》。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當時譬如話畫作嚟講咧，都其實都係比較稀罕少少嘅，珍貴少少嘅，可能都淨係宮廷啊、皇帝啊佢可以睇到啦。咁譬如全係即係呢個張澤端嘅《清明上河圖》，咁當時咧就據聞就應該可能係即係俾宮廷都係得呢一個版本啦。咁但係值得留意嘅就係咧隨住商業嘅一啲發展啦，去到明代啊、呢個清代啊，其實特別係明代添啊，好多蘇州，我哋講蘇州片啦，因為好多商業嘅作坊咧，其實佢係會製造或者會模仿呢個《清明上河圖》啦。咁我哋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清明上河圖》嘅版本，多達有啲學者講啊，其實可能有多達100本添啊， 即係好多個複製啊， 係。 明代有啲大畫家，即係都係以複製啲咁嘅名畫，即係著稱啊。頭先講到阿仇英啦，就係一個即係《清明上河圖》其中一個即係模仿者咁樣嚟到去繪畫啦。咁當然應該唔同時代嘅嗰啲翻畫嘅畫作咧，都會將佢哋時代嘅一啲印記啊、特點啊、服裝啊咁樣都擺埋喺中間。 係啊，講翻繁華啦。咁你正話又提到《東京夢華錄》啦。咁其實我睇《東京夢華錄》裏邊，其中真係好震撼嘅咧，就係、是。佢對嗰啲即係點講啊？真係飲飲食食啊，啲細節啊嘅一啲描繪，即係譬如佢會提到啊，譬如啊邊度啲豆漿啊最出名啊，個豆漿啊點樣整啊，幾多人排隊啊去食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寫法或者做法咧，最緊要係比起如果真係以唐宋做對比啦，講開啊嘛，即係唐朝都係士大夫為主，咁但係真係庶民食豆漿啊、飲嘢啊，喺邊度買啲咩東西啊？咁但係宋咧係完全一個即係完全唔同嘅一個大突破啊！嘉齊啊， 嗱，我其實諗起咩咧？諗起喺唐朝咧，其實 Stan 頭先講咗咧，晚唐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啲嗰啲制度啊，或者係秩序嘅崩潰。咁但係有時嗰啲崩潰或者係鬆散啦、啊，未必係災難嚟嘅。即係如果對於城市嘅生活或者可能百姓嘅一般嘅娛樂啊，都會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咁我諗起一位大詩人白居易。係或者白居易啦，咁白居易佢有啲咩特別咧？就係嗰啲詩作好多人傳頌啊，好多人去即係將佢去唱啊咁樣。 係啦，所以我哋話咧，即係飲飲食食咧，可能咧先我哋庶民生活咧最大嘅樂趣，最緊要咧都係有啖飯食。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講咧呢個盛世繁華。咁啊，正話上一節咧，嘉齊有講到咧嘆啊，一陣間會交翻俾佢繼續講多少少白居易嘅詩作。咁但係嘆咧，其實《清明上河圖》裏邊咧都有相關嘅一啲描述，咁但係就好隱晦嘅。有啲人認為係啦，咁就係話喺個圖嘅開端嘅時候咧，有啲嘅即係運貨物嘅重物嘅一個嘅倉隊。咁啊，隊上面嗰啲袋上面咧，應該見到一啲突出嚟嘅一條條嘅。深色嘅東西咧，就係一啲運嘅碳嘅做法。咁我哋話運碳其實都係一樣以前曾經取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咁但係清明咧就雖然當時都叫做即係小冰河時期啦，相對係涼嘅，但係去到清明咧就應該未必需要生碳去取暖嘅。咁所以有啲人嘅解讀就認為咧，這個運碳咧其實就攞嚟温酒嘅。咁就即係其實咧係一個娛樂事業嘅供應嘅一環，咁所以都你都即係 借住，即係點解我咁講咧？就其實借住呢啲位置你都見到，即係其實嗰種畫嘅曲折嘅對現實嘅反應咧，即係好微妙同埋相當有趣。家長， 唔係頭先我講點解講白居易咧，就係、是、因為喺唐朝嘅時候咧，都已經有一啲咁出名嘅通俗詩作嘅作者啊。咁咩叫通俗詩作？就係、是、我普通人我都會聽，聽完之後好有感受，即係唱情歌啊咁樣嘅。咁你於是乎我哋係諗起佢喺咩場所會將呢啲咁嘅詩作傳頌咧？咁就係娛樂場所啦。咁而到宋朝咧，其實五代以嚟到宋朝咧，點解可能宋詞嘅出現啊？咁多小令啊，即係咁多係可能佢等可以順口唱嘅歌曲出現咧，其實就係愛嚟喺娛樂場所裏邊去進行嘅，去唱嘅一啲即係曲目啊、藝術品啊咁樣。咁啊嗱，所以即係由唐經過五代到宋朝咧，其實唔係淨係城市嗰個建設咧，佢個規模啊，或者係嗰個諗法又唔同。咁中間仲有好多一啲重要嘅變化過程啦。咁尤其是商業嘅興盛啦。咁但係商業嘅興盛咧，其實連帶到就係、是、可能好多商人會喺一啲城市裏面大嘅城市裏面聚集。但佢聚集嘅時候點樣去過生活咧？咁佢住喺客棧咁樣，但係客棧之餘，佢會唔會去同其他嘅商人交往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場所係要傾生意啊？咁再就係使到酒樓啦，或者係茶市啦，應運而生嘅，因為呢啲就係一啲公共嘅場所。咁而嗰啲咁嘅大嘅詩人、詞人啊，蘇東坡啊等等，佢哋又能夠提供一啲咧喺嗰啲場合好舒服嘅，你可以去聽，可以去自己都係吟埋一份嘅嚇。咁、啊、所以佢哋咁出名啦。咁喺咁嘅場所交集之下咧，係一個好精彩嘅即係市民嘅生活嚟。 頭先嘉齊你又講嗰啲傾生意，我即刻咧就聯想到咧，幻想到嗰啲即係通常啲人話傾生意點啊，拿住支杯酒啊，摸住酒杯底咁樣嚟到傾生意嘅。你阿卓然你又特別衰嘅，你又提到温酒啊，即刻我咧就諗起我即係譬如我都有試過喺當然啦，一般日本要清酒油啊，有啲人就中意飲温咗啲酒嘅，咁我都試過啦。咁另外我又有一個經驗就係喺呢一個嘅肇慶，即係江南嗰個肇慶啊。咁啊，試過就十二月好凍咁樣咧，去到咸亨酒鋪，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好有歷史嘅源遠流長嘅一間酒鋪。係啊，咁就真係去飲嗰啲温咗嘅酒啊！嗰陣時好凍嘅情況之下，食嗰啲咁嘅花生啊，咁樣啦。咁我即刻又即係、令到我嗰個酒癮啊，今日又冇酒癮咁。咁但我都忍唔住又要講下，即係呢個《清明上河圖》咧，宋朝嘅版本咧，張澤端版咁咧出現。咗一啲嘅有啲叫做個招牌寫住正店啦，有啲叫做腳店啦。嗱，據我所知咧，正店咧應該就係宋朝嘅時候政府係預準嘅，俾某一啲嘅商人咧。咁係可以去自己去釀酒嘅，正式去製造兼夾賣嘅。咁咧而腳店嘅意思咧，就即係冇唔可以釀酒嘅，純粹係賣嘅啫，好似啲零售商咁樣。咁而佢哋亦都會喺嗰個城市裏面咧，嗰啲鋪頭咧出面咧嗰幅畫裏面見到好多掛住啲旗。嗰啲旗咧就係咧間條嘅、直條嘅，有少少藍白色咧咁樣啦，見到咁嗰啲其實每見到呢啲咁樣嘅旗。直條嘅旗咧，其實就顯示咗嗰度係一個賣酒嘅地方啦。有少少似我哋香港，譬如嗰啲砵蘭街嗰啲光管啊，見到門口有啲特別嘅 髮型屋啫， 係啊，或者係髮型屋嗰個咁嘅嗰個咪轉轉燈 嚇。嗱，依度就係講即係譬如佢正話講到即係個店嗰度仲有個招牌，有個寫十千嘅嘛。咁就係其實係嚟自張俊酒係嘛？斗酒十千恥歡桌，主人為何嫌片時？嫌片少之後就呼兒將出門而酒滿味酒，與兒同銷萬苦愁。喂，十千即係話我將我所有嘅錢掉曬出嚟咁嘅意思啊！咁可能就引申成為咗啊，即係買酒嘅一個用意。咁所以呢啲都係你會見到咧，即係個酒鋪雖然係啲可能好市井，我哋以為啲市井或一般人嘅地方，咁但係其實佢嗰種即係對於文化啊、文字啊，即係嗰種古雅味道咧，都係講我都係宋朝嗰個審美嘅基礎嚟。即係佢將嘗試係將一啲高雅嘅東西。擺喺一個日常嘅生活裏面，咁呢個係我睇即係裏面呢一個視覺文化裏面我見到嘅東西。芳芳點？ 我諗咧呢個我哋講嘅視覺文化又好啦，或者商業文化入邊都好啦，其實都係雅俗共融嘅。咁譬如頭先啱啱各位就講到呢、這個飲酒啦，咁阿 Stan 講到呢個正店同埋腳店啊咁樣。咁我見咧宋本嘅清明上河圖咧，其實正店咧正正後面咧其實係好多嗰啲酒情嘅。咁佢就真係咧展示咗咧視覺上面展示俾我哋睇咧，佢係釀酒嘅一個地方嚟嘅正店。咁腳店咧就唔會做，似乎就唔會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咧就你都頭先都提到一啲即係類似旗杆啊、酒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我相信都係一啲廣告嚟嘅。咁、譬如話咧其實宋代嘅商業廣告其實係好五花八門嘅喎。咁譬如話我哋睇腳店嗰度咧有一個彩樓嘅東西，咁彩樓係咩咧？可能 Stan 會更加清楚。咁佢咧其實描繪通常咧就係好高啊，即係好似嗰啲棚架咁樣啦。咁所以咧你一見到咧佢就好搶眼，一見到呢個彩樓咧，其實你就知係有酒飲嘅地方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商業嘅廣告嘅手法啦。咁另外咧，頭先啱嘉齊都有講到茶事啊，或者酒事啊。咁商業嘅廣告其實係好真係好多種啊。咁我就都見到咧有記載咧，就話啊喺茶事入邊咧，其實係佢哋係會掛啲名畫啊，即係講緊宋代咧，佢哋喺呢個即係呢個茶事入邊咧，其實係會掛名畫。有咩名畫咧？譬如就係李成嘅山水畫啦。咁可以想象咧，可能當時山水畫咧，其實都好出名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宣傳嘅手段嚟嘅。咁另外咧譬如話賣酒嘅地方啦，咁當時就譬如話賣呢個梅花酒啦，咁就會原來都會即係有呢、這個會奏曲啊。咁譬如話呢個梅花三弄啦，咁就會想以呢個聲樂咧嚟娛樂大家，想招來啲觀眾啦。咁另外咧，我哋見到譬如話廣告文化咧我哋而家傳世咧最早嘅一張商標咧，原來係宋代嘅一個針子鋪啊，宣傳呢個針子鋪嘅商標，有一隻兔仔嘅圖案嚟嘅。咁所以可以想像呢一個商標或者係廣告文化喺宋代係好盛行 嘅。係我哋話即係話又飲酒又成啊嘛，即係譬如我哋話宋詞嘅詞人咧最出名玩呢啲花間柳巷就係柳永啦，咁啊即係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把浮云换了浅饮低唱，即系话我唔做官啦，我净系喺啲地方陪你哋啦，美女啊，即系咁样。咁如果即系都系代表住即系嗰种唱酬啦，娱乐嘅场所嘅兴盛。而柳永呢种嘅文化人咧，就虽然系一个白衣啊，即系佢系冇科举出身嘅人，但系你都可以喺呢啲地方咧，同各种唔同嘅人打成一片，而因为咁亦都能够即系维持到佢各种嘅运作喺嗰度继续活动到。咁譬如周邦彦啦，系嘛咁啊。亦都有即係講話，臨尾有一啲譬如路滑雙龍，不如休去，直接笑人嚇，即係話叫話要留喺個即係女人屋企過夜啦，即係寄到屋企過夜，有啲咁嘅情況。咁我裏面睇到咧就係路滑雙龍，就係咩咧？條路係滑嘅，咁其實都代表住咧嗰條路就唔係啲爛泥路，而係鋪咗石嘅靚嘅路。咁你都要見到即係嗰種繁華景象啊，俾石又鋪咗好多石俾馬行嘅靚嘅路面，一個優秀嘅城市，其實就喺周邦彦啲句子裏咧，你都見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哇，宋朝真係不得了，地正。 卓然，你真係曳嘢，你提到呢個滿 腦子都係咁啊！ 花間柳巷， 酒色財氣啊嘛。 跟住我又搞到我又喺度不斷咁樣幻想啊，幻想翻喺呢個宋版《清明上河圖》裏面咧。其實咧，亦都頭先方我提過啦，即係嗰啲門口嗰啲呼門彩樓啊呢類，或者掛啲旗出嚟，點樣去話俾人知顯示究竟裏面嗰間鋪頭裏面有咩咧？咁咧裏面咧喺畫裏面咧，其實咧這個要有少少 cross reference 咧，《東京夢華錄》有提過。如果喺開封城裏面嗰啲門口掛一啲叫做之子燈，就係一個好似一個圓圓地嘅一盞燈掛喺門口咧，其實咧就代表咗裏面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如果直接啲講，可能有色情活動、或者係可能亦都有一啲妓女啊，或者陪酒啊呢一啲咁嘅情況。咁喺《清明上河圖》裏面咧，的確咧有一兩間咧係掛咗啲咁嘅之子燈出嚟嘅喎。咁亦都喺門口咧咁啱咧，就係嗰個位咧，就係會出現。 一個男士去搭住一個女士嘅膊頭，咁呢個好容易令人想入非非咁。如無意外咧，嗰間咁嘅鋪頭咧係好有機會裏邊係一個色情場所嚟嘅。 嗯，我等我落一個，首先落一個注腳先啦。首先就係、是，即係我哋唔好苛責古人啊，即係古人嗰個唔同朝代嗰個道德觀點啦、文化觀點啦，有啲乜嘢係容許做，有啲乜嘢係唔容許做咧，其實係好唔同。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純粹嘅當代嘅觀點去處理咧，好多時都永遠都講唔通。咁啊，譬如話，如果我哋即係譬如睇宋朝啦，其實女性係唔可以咁容易喺度街度行走。咁譬如《清明上河圖》裏邊，其實女性係絕少，而且係全部都遮咗嘅。咁其實你用明話本寫宋朝嗰啲咧，都會話女性唔應該喺門外窺探，因為呢啲叫招蜂引火。即係其實你唔單止係唔好行出去，你喺門口睇都唔得。咁我成日都會猜度估計啦。我哋話清明嘅時候咪當抽籤啊嘛，即係當抽籤其實係清明嘅習俗，所以清明上台就抽籤啦。咁抽籤咧都係因為你可以喺當嘅時候高處咧，就俾你可以望到一啲比較遠處嘅景象，可以睇到啲街外嘅風景。我成日都覺得依個係有一個咁樣嘅味道，即係女性係俾人鎖咗喺裏邊。咁所以我嘅講法就係、是，即係借住落先攞個主角先繼續講嗰啲色情場所。即係其實道德文化观点成日框架咧，系完全唔同的。嘉祥， 其实又即系唔系咁绝对嘅。 系 咁即系系咪色情事业？咁我哋今日谂，可能就系所有一啲可能涉及妓女个妓字嘅，我哋都会谂，可能系同我哋现今嗰啲好有关系啦。咁但系咧我哋要理解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咁嘅有女性嚟到喺音乐啊、酒色嘅服务上边咧，其实唔系净系色情，其实系佢当系一个娱乐嘅 表演， 咁而系一个表演艺术。咁啊，由唐朝嘅教坊师到宋朝咧，都有类似嘅一个倾向。咁呢啲都系即系唔可以唔使咁深邪咁去看。 都系啊，同埋我哋觉得都有时人生都有啲嘅所謂例外嘅狀態，即係我哋要進入某一個境界、某一個狀態，所以傾到更加深入嘅話題，好似做節目咁樣嘛。下一節繼續講。我哋繼續收睇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講咗娛樂場所啊，唔同嘅部分啦。咁我咧仲講少少有啲得意嘅，我睇到咧裏邊嘅《清明上河圖》裏邊咧有啲好似買啲有啲斑點嘅包咁樣。咁大家啲考證就話係啲我哋叫籃啦，即係啲籠啊。咁呢啲嘅其實用面團做嘅烤咗嘅令佢漲起嘅一啲嘅食物咧，其實係嚟自即係我哋話中亞係好常見嘅一啲嘅食物。咁其實今日咧籃咧有中亞五國啦、印度啦、巴基斯坦啦，甚至去到東歐某啲地方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主要嘅食品嚟。咁我想講就係宋朝即係當然係漢人為中心嘅一個嘅文明啦，但係其實佢裏邊咧即係嗰啲外來物件係絕對係唔少嘅。呢啲籃呢種嘅食品咧，其實亦都係成為咗即係宋嘅一個常見。嘅食品，咁呢一種嘅，譬如烤餅啊、剪身成嘅相關嘅東西咧，亦都成為中國文化一部分。咁所以我點解要睇樣嘢就係話，你見到嘅表面上係中國化，但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國際化，即係個裏邊係一個世界城市，汴京亦都係，即係唔單止係唐啊、大唐氣象啊、長安，其實我哋一直覺得即憑即約嘅宋嘅汴京都係國際化嘅城市。咁呢一點，我相信喺清明上河圖裏睇到。 嗯，咁頭先講到一啲外來品啦，我印象中咧，《清明上河圖》咧入邊咧，其實都有間鋪咧賣香嘅，咁香咧有機會其實都係一啲外來嘅，係啦進口嘅貨品嚟嘅喎。咁啱啱之前我哋有提到女性啦，咁其實香就男女都會用嘅，但係咧《清明上河圖》入邊咧，我覺得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有大概十。名左右嘅女性啦，咁除咗呢、這個佢哋除咗喺呢個船入面出現過之外咧，或者屋入面出現過之外咧，咁有兩個女性咧就零舍係見到咧佢哋喺度睇醫生，就喺最尾一個段落入面嘅就係、是、一間叫做趙家成家嘅一個大夫嗰度睇醫生，咁我覺得呢個都幾特別嘅現象，因為之前都有講啦，女性其實就可能就不出家門噶嘛，都。 多數其實就是屋企嘅，咁喺一個公共嘅空間街入邊見到咧，咁就幾罕見。咁另外咧就可能就係因為真係有呢個需要啦，咁大夫都喺條街度嘅擺鋪喺一個店鋪喺度，咁所以佢哋就出現咗喺度啦。 哦，放放滿腦子都係嗰啲明清小説咧，都係諗緊嗰啲女性點樣借住啲機會出去睇下個都市嘅繁華， 哦、 即係借住可能 睇繁華。 我有病啊，我又要去睇醫生係嘛？ 唔係睇人咩？唔係睇男人咩？ 又唔係嘅，即係睇繁華，即係都係享樂啦、開心啦。咁有時可能可以買下嘢啦，即係可能都係借住啲機會去有呢個空間去做。咁、嗯、我成日都著迷於即係嗰種突破，即係你點解夾硬韞住佢咧？係嘛？即係咁，你人嘅娛樂需求應該係中性嘅。男女皆然嘅都市繁華應該係雙方都能夠一齊用 的。咪睇婦科啫， 係啊，咁大家去睇下，借個機會都好。 咪但係即係我哋睇翻宋朝啦。如果我哋講女性，可能喺啲圖像裏面未必見到好多。咁但係實際上女士喺街道度出現，或者可能會喺啲公共場所出現，咁主要可能係拜神啦。啊，即係去廟宇裏面會有多啲機會見到女性，咁所以點解有啲可能好保守嘅士大夫有好多意見嘅，即係佢哋去信法去即係去道觀咁樣，就因為即係可能係喺拋頭露面啊嘛。咁另外一啲場合就可能係過時過節啦，睇花燈啦。如果唔係有花燈嘅情況，咁那人又點會再燈火闌珊處咧？係咪啊？咁呢啲咁嘅場合咧，我諗都係女性可以喺公共嘅地方俾人見到，亦都可以見到其他人嘅機會。咁不大不敬啦。咁我哋如果係從宋朝版本嘅《清明上河圖》嚟去睇咧，咁係一個男人嘅世界嚟。咁啊，點解係一個男人嘅世界咧？我哋都可以理解咧。喺《清明上河圖》，我哋話佢八公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業務。有很多不同的店铺，但是主要都是两种的顾客。第一种顾客就是他们一是作为首都汴京，就有很多驻军啦，很多官员啦，还有他们的家属会在那里买一些地方他们需要日常生活的东西。另外一些可能很重要的顾客就是外来的一些商人嘛。刚才我们讲到譬如妓院，妓院他可能不是只是提供那些色情的服务，很多时候是娱乐的服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商人可能男性为主啦，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在全国各地去到首都那里买东西，或者去买东西，那赚了很多钱啦，但是经历过旅途的劳苦，要见到他的家人可能是几个月之后的，那在这么寂寞的时候，分分钟就希望听下歌啦，或者可能是有人陪他喝下酒，那在这样的场合之下呢，所以为什么那些娱乐事业呢就这么旺盛。 而且娱乐事业都有即现有送行啦，即我们说其实如果對宋的歷史有了解，即是北宋這個被貶都是常態來的，即是新舊黨爭啊，貶過貶去啊，送你出去海南島啊，即是真是常見到不得了，每一朝都是在做的。那清明上河圖時期，徽宗時期即新黨都是全面得勝 的時代啦。但是你無論新就算是新黨本身呢，亦都有人 是出事的，譬如張敦啦，就都是因為他說徽宗輕佻嘛，即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即是他說他不適合做官，這些人都是會被貶。所以其實這些娛樂場所都有送行的味道，而在文人的記錄裏面都會見到這些長途旅行是生死相搏，所以難得可以回到去汴京，或者臨走去離開首都都其實跟大家聚會一下可能都有需要，如果不是去到哪裡真的可能一世就未必再見到，所以就特別能夠又寫下詞又能夠歡聚一下，其實都很合理。 卓兒你不要，今晚我們是酒色財氣，不過生生死死，咁咧真系头先阿嘉齐咧突然间又讲呢、這个嗰啲女性啊，去拜神啊嘛，咁咧又令到我又想象到呢一个唐伯虎点秋香，尤其是呢、這个周星驰版本啦，系嘛，咁因为里边都系有一啲嘅秋香啊，佢哋都系成日就去拜神啊嘛，先至去见到呢个唐伯虎嘛，咁咧所以咧。呢、這個宋朝版本嘅呢個《清明上河圖》已經滿足唔到我啦。如果跳，我想跳一跳去呢個明朝。點解咧？因為明朝仇英都係有重新畫過呢一個《清明上河圖》，甚至乎其實有幾個仇英嘅版本嘅。咁特別咧，我有留意到呢一個遼寧嘅遼寧省博物館咧，嗰個咁嘅仇英版咧。咁咧就好切合我角度咧，好切合呢個周星馳嘅 style 嘅。裏面我覺得咧，其實都有啲嘅有少少惡搞嘅成分嘅。首先咧，裏面佢好直接，好簡單直接，冇宋朝嘅版本咁隱晦嘅。嗱，佢裏面出現一座建築物，大大個招牌寫住清流。 咁咧裏邊咧就有幾個女仔喺度奏樂嘅。咁清流當然啦，係咪100%肯定係一個妓院咧？咁我又唔可以100%。不過睇個 setting 咧就似噶啦。另外咧喺佢附近咧，亦都有一個叫做武靈台啫，又係大大隻窗嚇、啊，開曬個窗咁啊，招牌武靈台啫。咁裏邊咧呢、這個就更加直接啦，有個女士喺度跳舞，圍住佢咧有男有女。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仲更加明顯，真係一個清流啦，或者真係一個你當係妓院啦，或者就算唔係妓院，都係一個睇表演嘅場地啊。咁咧，亦都喺呢一個喺正呢一個清流啊、武靈台正呢啲咁嘅地方嘅。譬如佢後面咧又好特別嘅喎，就有一間屋咧，裏面有好多細路仔喺度，同埋有一個老師喺度，好似喺度教緊書咁，又好似啲波波齋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咁嘅反差對比咧，我覺得嗰個作者，如果可能係呢一個嘅酬英啦，亦都可能係魏拓嘅啦。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惡搞嘅，特登做一個咁嘅對比出嚟嘅。咁亦都喺佢後面嗰條街咧，亦都有一間嘅藥鋪喎，寫住男女內外藥室。咁咧，一般人咧都係覺得呢一間就係所謂嘅賣春藥嘅鋪頭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喺明朝嘅呢一個嘅版本咧，嗱，可能就係因為根本上嗰陣時呢一啲咁嘅畫咧，都係一啲商業化嘅，基本上係俾大眾去買嘅，就唔係話獻俾某個皇帝嘅咁、啊、所以咧，佢哋又比較簡單直接亦、啊、都係真係露骨少少啦，我覺得係。 唔係啦，明代真係好精彩嘅呢啲咁樣嘅露骨嘢啦，或者可能係俗不可耐嘅，我哋可能覺得，但係喺佢哋當時咧就覺得好好玩。 咁清流係咪清流咧？阿嘉齊， 清流咧其實就應該係清流嘅，原因係因為咧，即係宋朝唐宋以嚟咧，佢哋可能都有比較嚴謹嘅制度啊、教坊司啊等等，咁亦都咧有一啲好對於官員啊，佢哋可唔可以去同妓女有任何關係嘅係有禁令嘅。啊！官吏係唔可以縮窗嘅，你可以去聽歌，但係唔可以過夜。啊！咁有呢啲咁嘅規定喺度，到明初都係有一個比較嚴謹嘅規定嘅。咁但係我哋之前講個馬可波羅嘅時候咧，都提過，即係元朝大都咧，其實係有好多官妓，即係由官方登記嘅抽水税款嘅妓女，其實明朝就繼承咗呢個制度。咁以至到咧，明朝喺無論係南京、北京或者好多大嘅城市咧，都有啲官妓。嘅設立，咁啲官妓就係政府去即係將一啲人户劃分為呢、這個娼户啦，啊，即係娼妓嘅一啲户咧，咁然後就讓佢哋提供相關嘅服務。咁正書面上都唔係性服務嘅，主要都係為咗娛樂嘅啫，咁唱歌跳舞。咁但係阿馬大咁樣，即係官府就唔會點樣去理噶啦，只要你交足税就得。 咁我都約略知道，譬如明朝嘅官員，譬如你考到中咗去科舉啦，咁你要去上京或者點，都有啲路費係會俾嗰啲嘅官員或者點。咁而呢個過程裏面咧，啲人係好願意去即係服務你啊，去點。咁同宋朝正話啱啱講到你被貶官好艱辛啊，好慘，有啲唔同。明朝啲官員嘅移動啊或者流通咧，好似係歡樂好多嘅，即係我感覺上啦，即係好似佢哋即係比較受到大家嘅歡迎。啊，會招呼佢哋啊，就有啲腳費啊，俾佢咁樣。咁所以我諗明朝嗰個娛樂可能有正話所講更加繁華，更加進一步都有啲原因，即係官府都會俾佢哋啊，繼續俾佢哋去旅途上面快樂啲咁樣。 唔一定嘅。如果係貶官嘅，梗係唔開心啦。咁、但係有其他正常嘅流動都好合理嘅。咁、而明朝咧，佢個可能每個地方啊，家族又好，地區又好咧，佢哋對於有人可以做到官員咧，即係可能佢有士大夫嘅呢個咁嘅身份咧，係好支持嘅。咁所以譬如你嘅家族有好多嘅公共嘅財產，譬如祠堂咁樣，就會贊助你去考科舉啦。咁所以考科舉期間，你屋企就算唔係大富大貴，但係只要你跟住嗰個家族，佢哋有一定嘅資財嘅話咧，都會去支持你嘅路費嘅。 咁喺路上你又唔需要好擔心你嘅生活嘅。咁有咩地方可以俾你去住得客棧啦？咁或者可能如果你譬如廣東嘅廣東嘅會館，廣東某處嘅某個會館咁樣。咁但係除此以外咧，做一個做個佛寺啊、道觀都得。咁但係一個好正常嘅選擇就係有娛樂嘅，亦都唔知你會唔會影響你讀書啊？但係有娛樂嘅妓院咯。 係啊，同埋即係當時，即係我啱啱講個話題就係，譬如你可以包一個船去喺沿住運河去翻去啦。咁咧，你俾嘅船費咧就係一架船，淨係一架船你包咗個船。咁但係咧，好多嘅人咧就會因為你包咗個船啦，咁你船底唔會用啊嘛，咁就可以借住嘅機會咧就可以運下貨。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咧就好樂意去送呢啲官員咧借住咧就謀下私利啊，賺下錢咁。咁呢個咧都可能代表住咧官府要求嘅流動咧，就可能帶動到民間經濟咧都説不定。咁啊，係咪咁歡樂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咧就講好多畫啦，上個禮拜已經講畫講好多。咁我哋成日都畫啊，咁啊忠於現實啦，見到乜就將佢神形似咁畫出嚟啦。咁但係咧，其實就一直可能忽視咗我哋文化或者文人係比較好長久嘅傳統。譬如《詩經》起咁啊，風雅頌，賦比興。咁啊，比興就有所謂嘅寄託。咁我哋好多時都會想詩咧，即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即係話我哋好努力咧，無論做任何嘅藝術啦、寫作啦、繪畫啦，都嘗試去表達一啲more than可能我哋眼前見到嘅嘢。咁呢個就 有內容嘅。 呢個就是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偉大傳統嚟，即係我哋嘗試去做多個表象嘅東西，去傳達一啲嘢。咁而我哋通常都會以你能夠傳達更加多嘅，譬如內心嘅意志或者對世界嘅理解，就係嗰個藝術品嘅境界高低嘅問題。所以我哋好多人都會不恥於可能做一啲淨係描繪表象嘅東西。咁點解要講一樣嘢，就係話，譬如我哋好多時所以睇畫嘅時候咧，我哋會傾向有一個所謂嘅閱讀嘅方法同埋角度咧，就係我哋睇其實個畫後邊佢有冇咩想表達㗎，佢有冇嘢寄託㗎，佢係咪嘗試去反映某一啲嘅東西啊？咁呢個其實我哋好常見嘅可能睇畫嘅方法。 嗯，咁頭先咧，阿 Stan 都提到咧，有個對比都幾有趣喎，就係有一個卜卜渣入邊咧，就有男童喺度讀書識字啦。咁隔離就係青樓喎，咁當然就係啲女子琴棋書畫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場面即係對比之下都好特別啦，即係可能就都反映咗當時嘅一啲教育嘅情況啊。咁大家知道咧，即係以前古代嘅時候，女子就冇得真係話讀書識字啦。當然啦，十七世紀之後就多咗啲。女子就讀書啊、識字啊，甚至乎係著作都多咗嘅。咁但係咧喺明中期，即係譬如話嗰陣時咧，我哋見到《清明上河圖》，其實佢都有啲寫實嘅，即係真係唔會有女性，即係好似我哋咁樣男性女性一齊讀書，就淨係得男性喺嗰度嘅啫。咁另外咧就女子咧，其實咧佢哋係要呢個識得琴棋書畫喎，特別咧係頭先講到啲名妓啊或者妓。妓女啊、清流啊，女子系特别需要呢种为之技能啊，吓技能嘅东西。咁但系讲嚟又都几有趣啦，因为琴棋书画本身男性好多文人都识嘅，咁佢哋其实系视之为一种修养啊，咁即系都几有趣哦，男女唔同啊。 系一个就系修养，一个就系技艺啊。 系。 我又觉得咧，即系哇，我哋。一路喺度講娛樂啊嗰啲咁咧，其實就應該唔好再講啦，因為點解？即係翻去呢一個宋朝嗰個版本咧，《清明上河圖》咧，最後咧徽宗時期啦，係咪？跟住就亡國噶啦嘛，係咪先？咁咧亦都咧，其實坊間咧，或者其實都唔係坊間，學界啊，有啲都好正統嘅人研究呢、這個宋版《清明上河圖》咧，其實又睇到一啲所謂嘅密碼。而嗰啲密碼咧，甚至乎係講緊話預示就好快就會亡國啦咁樣啦。咁譬如有啲人會喺裏面睇到，覺得佢嗰個城樓啦，咁佢嗰個裏面係冇乜人去駐守嘅。又或者係有一個地方係一個好高咗嘅。好似一個亭咁樣嘅，咁有啲人咧就認為嗰個就係一般記載嘅一啲防火嘅設施嚟嘅，但係咧嗰個亭咧本身咧就冇人喺度 駐守，即係話冇人去睇住周圍嗰啲火燭啊，或者去預防呢一個火災呢啲咁嘅情況，甚至乎又有人話睇到有官署嗰個門口啦，咁理論上咧應該裏邊應該係有一啲嘅士兵啊喺度駐守啊，咁但係咧門口咧坐咗幾個似係官差或者係甚至乎係士兵嘅人，有一個咧就直頭咧瞓咗喺個地下度，攤咗個地下度，甚至乎有係唔係好清楚，但係咧睇到佢咧好似係脱咗條長褲嘅， 脱咗條棉褲， 係啦，脱咗條棉褲嘅。咁有呢啲咁嘅情況，就再推演咧，就係話喂，其實咧有啲人覺得張澤端本身咧就係特登加好多呢啲咁嘅好負面嘅密碼。話俾人知喺一個盛世嘅背後，其實係隱藏呢個亡國嘅危機嘅。嗱，咁當然咧，我自己咧對於呢一種咁嘅講法咧，有少少保留嘅，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話佢有一個咁嘅目的去隱藏呢啲密碼喺裏邊咧，喂，我又覺得。首先佢獻俾宋徽宗，咁似乎宋徽宗應該就睇唔到啦。如果睇到嘅，應該歷史會記載佢俾人鋸咗都唔定啊。咁而且亦都係可能係去到真係二十世紀咧，先至出現有呢啲咁樣嘅論述咧，就話係預示呢啲咁嘅亡國嘅情況。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當然啦，我可以唔同人有唔同嘅方法去睇呢一幅畫嘅。係咪真係一面倒咁樣話係講盛世，定係又或者係咪需要過分去講話呢個亡國呢？我覺得又未必嘅。 其實我成日諗咧，《清明上河圖》，我哋而家睇就會覺得好繁華啦。咁但係實際上，宋朝喺正常嘅時候係唔係咁樣嘅樣嘅咧？或者係其實已經好冷清。如果真正繁盛嘅時候，仲多人，仲誇張，仲多百工技藝咁樣。咁即係所以我哋冇一個可能好近期嘅，即係同《清明上河圖》咁上下時期一啲類似嘅場景嘅比較咧，即係好難講佢係咪已經將嗰、那個。所謂的盛世呢去推演出來，會不會這個不是很盛的呢？其實告訴別人這個可能是我們差了最近這樣，所以清明就沒什麼人上河，我們說它是盛世，其實就跟那個作者或者畫師他那個原意呢會有一些距離。但是怎麼說都好，即假設它已經很繁盛了，而那個畫師是有絕對的可以選擇的權利去揀他畫什麼內容上去。而我們很明顯知道呢，那個讀者那個看畫的人，他不是皇帝就是皇室的了。那為什麼要將這些這樣的元素，那可能有些很得意的，或者我們覺得很得意，但是是即是叫做很 naughty 的東西放下去。我們剛才講的那些酒色財氣的內容，那些軍人啊，或者可能是要去施警的不同的地方，即是來去斬綱的人，他们可能开小差疏忽职守，那这些這内容他绝对可以不加入去，但是为什么要摆入去呢？一定是有些用心的。那他想幅图看落得意一点，还是真的是一个很硬性的写实，他见到什么就画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幅图是里面我们见到一些有危亡的可能性嘅嘢，咁好有機會我哋事後好明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都可以透露到宋朝當時可能面對住嘅一啲問題。咁好明顯，宋朝面對嘅問題就係佢喺財政上面可能係有啲緊絀嘅。有啲緊絕嘅，因為對外戰爭比較多，尤其是喺徽宗嘅時候，佢都想開疆辟土。如果唔係有咁大野心，就唔會諗住要亂金別料啦，係啦。咁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啊，同埋即係外嚟嘅一啲貿易係咪好順利啊？或者係咪好喺即係可能神宗時期，甚至更早時期咁繁盛啊？都好難講啊。並且我哋都知道宋徽宗佢慾望好多，一個好有才氣嘅皇帝，但係佢又好鍾意好多靚嘢，咁好多靚嘢民脂民膏嚟嘅，咁會唔會影響到個社會民生呢？咁我哋見到清明上河圖係有啲運糧船，係有好多人喺度，但係如果再好啲嘅會唔會更多呢？咁呢啲我哋好難去諗啊。咁但係如果從嗰啲畫面嚟去睇呢，頭先我哋所講嘅正正就係一啲可以理解做社會問題嘅嘢。 我都係你方方你講。 係或者我都想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啦。咁 我諗頭先都我都覺得有趣嘅，即係好認同啊。點解咧？即係淨係描繪一個好商業嘅情況，好繁榮啦。但係事實上佢係咪真係咁繁榮咧？因為同時間嗰啲軍事即係城樓啊，又冇人去駐守啊。咁宋本咧有趣嘅地方同明本比較咧，就係呢一方面啦。因為佢係冇人駐守啊嘛，成個城牆都好似冇人喺度。但係咧明本即係仇英個版本咧，其實係有嘅。咁呢個都可能反映到呢個可能係有少少亡國或者係軍事嗰方面唔好鬆懈嘅跡象。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就係我哋睇圖像嘅發展或者圖像嘅描繪啦，咁都有機會係因為咧個畫家佢未必係有呢一個技能啊，去描繪一個真係非常之更加繁華嘅一個景象嘅。譬如我哋睇清代啦，就好多城濟圖啦，咁睇下嗰個建築幾咁恢宏、咁大嘅規模啦，咁呢個都係同嗰個畫技係發展有關嘅。咁另外咧，就明代人都會有講過，就係有一個孫，冇記錯係孫承澤啦，咁佢就提到啦，呢一個南宋咧，應該係南宋嘅時候啊，咁大致上即係好多人都會畫呢個上河圖嘅，佢就冇講話清明上河圖，又講上河圖，咁佢就話咧呢個上河圖咧就非常之流行，而且咧每一卷咧都賣一金，嗱我唔係好知一金究竟係幾多錢，但我諗咧其實都應該幾貴下，咁點解啲人會買上河圖咧？其實就係同呢個懷緬呢個北宋嘅繁榮有關啦。 嗯，我嘅睇法咧就即係咁樣去理解啦。我哋其實嗰、那個兩個層次啦，第一個就係佢係咪有心地將一啲亡國嘅意圖講落去咧，就後見之明啦。咁你冇人知會亡國嘅。其實即係如果你對宋史即係一個理解嘅話咧，其實整個北宋由神宗一直落去咧，黨爭嗰啲睇啲文人嗰啲唔準嘅。你睇翻其實整體咧係一個向住西夏壓制，其實越嚟越成功地將西夏壓制。其實同遼係一個和平嘅狀態。其實整體上係一個攻勢同埋成功。咁其實係突然間崩盤嘅一個，即係我嘅見到就係一個突然間崩盤同埋轉移嘅一個情況。呢個係第一，咁所以其實冇話冇辦法，我真係冇，我唔相信有人可以喺嗰陣時預測到會速亡嘅。第二個就係喺裏邊有嗰個城樓守備啦，即係亦都要講，即係阿 Stan 之前你講，即係有城有國啦，有外城牆，有內城牆啦。咁本身你喺內城裏面係唔守嘅，有乜理由守？同埋嗰度冇關㗎嘛，咁已經解咗理方，所以乜都冇。咁而只係外邊要守，咁而且其實唔守汴京嘅，咁守出邊㗎嘛。因為汴京根本上冇得守，因為佢係大平原河流中間四通八達，但係守外邊就搞掂。咁所以其實嗰度冇人咧係反映現實嘅，即係景正常都係冇人。咁所以佢未必係一個所謂嘅盛世嘅亡國嘅一個預言，但係我覺得。有趣嘅係，作為一個藝術嘅本質，張作端點樣去哇？就我就擺喺一啲忠實嘅，我見到啲乜我就見到啲乜，我畫到啲乜我就畫到啲乜。當我通過好努力咁樣去描繪現實，將嘗試將真實嘅面貌呈現出嚟嘅時候，我覺得比喻就自然地誕生。即係佢裏邊你嗱，我見到乜咁樣，我真係通過觀察去做。咁而我覺得畫嘅呢個藝術微妙之處就係咁，即係有陣時我只係需要好努力咁，盡量將現實嘅一面呈現出嚟，不管皇帝你喜歡或者不喜歡，係嘛？自然現實就會呈現。今日就到呢度。Thank you.